你好，我是郝林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使用 OS 包中的 API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，从 OS 点 file 类型都实现了哪些 IO 包中的接口这一问题出发，介绍了一系列的相关内容。今天我们继续围绕这一知识点进行扩展。知识扩展。问题一，可应用于 file 值的操作模式都有哪些？针对 file 值的操作模式，主要有止读模式、止写模式和读写模式。这些模式分别由常量 OS.O 下划线 read-only、OS.O 下划线 write-only 和 OS.O read-write 代表。在我们新建或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，必须把这三个模式中的一个设定为此文件的操作模式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为这里的文件设置额外的操作模式，可选项如下所示。OS.O 下划线 append， 当向文件中写入内容时，把新内容追加到现有内容的后边。OS.O 下划线 create， 当给定路径上的文件不存在时，创建一个新文件。OS.O 下划线 excel， 需要与 OS.O 下划线 create 一同使用，表示在给定的路径上不能有已存在的文件。OS.O 下划线 sync， 在打开的文件之上实施同步 IO， 它会保证读写的内容总会与硬盘上的数据保持同步。OS.O 下划线 trunk，如果文件已存在并且是常规的文件，那么就先清空其中已存在的任何内容。对于以上操作模式的使用， OS.create 函数和 OS.open 函数都是现成的例子，我在文章中放了一段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 OS.create 函数在调用 OS.open file 函数的时候给予的操作模式是 OS.o 下划线 read-write、 OS.o 下划线 create 和 OS.o 下划线 trunk 的组合，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前者的行为，即如果参数 name 代表的路径之上的文件不存在，那么就新建一个，否则先清空现存文件中的全部内容，并且它返回的 file 值的读取方法和写入方法都是可用的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多个操作模式是通过按位或操作符分隔符组合起来的。我在前面说过， OS.open 函数的功能是以止读模式打开已经存在的文件，其根源就是它在调用 OS.OpenFile 函数的时候只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操作模式 OS.O 下划线 read-only。 以上就是我对可应用于 file 值的操作模式的简单解释，在 demo88.go 文件中还有少许示例可供你参考。问题二，怎样设定常规文件的访问权限？我们已经知道 OS.OpenFile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perm 代表的是权限模式，其类型是 OS.FileMode， 但实际上 OS.FileMode 类型能够代表的可远不止权限模式，它还可以代表文件模式，也可以称之为文件种类。由于 OS.FileMode 是基于 UWant32 类型的再定义类型，所以它的每个值都包含了32个比特位，在这32个比特位当中，每个比特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。比如如果在其最高比特位上的二进制数是1，那么该值表示的文件模式就等同于 OS.moddir， 也就是说相应的文件代表的是一个目录。又比如如果其中的第26个比特位上的是1，那么相应的值表示的文件模式就等同于 OS.moddnamedpipe， 也就是说那个文件代表的是一个命名管道。实际上在一个 OS.filemod 类型的值中，只有最低的9个比特位才用于表示文件的权限。当我们拿到一个此类型的值时，可以把它和 OS.moddperm 常量的值做按位与操作。这个常量的值是0777，是一个八进制的无符号整数，其最低的9个比特位上都是1，而更高的23个比特位上都是0。所以经过这样的按位与操作之后，我们即可得到这个 filemod 值中的所有用于表示文件权限的比特位，也就是该值所表示的权限模式。这将会与我们调用 filemod 值的 perm 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。在这九个用于表示文件权限的比特位中，每三个比特位为一组，共可分为三组。从高到低，这三组分别表示的是文件所有者，也就是创建这个文件的那个用户，文件所有者所属的用户组以及其他用户对该文件的访问权限。而对于每个组，其中的三个比特位从高到低分别表示读权限、写权限和执行权限。如果在其中的某个比特位上的是一，那么就意味着相应的权限开启，否则就表示相应的权限关闭。因此 发禁制整数0777就表示操作系统中的所有用户都对当前的文件有读、写和执行的权限，而八禁制整数0666则表示所有用户都对当前文件有读和写的权限，但都没有执行的权限。我们在调用 os.openfile 函数的时候，可以根据以上说明设置它的第三个参数，但要注意，只有在新建文件的时候，这里的第三个参数值才是有效的。在其他情况下，即使我们设置了此参数，也不会对目标文件产生任何的影响。总结，为了聚焦于 os.file 类型本身，我在文章中主要讲述了怎样把 os.file 类型应用于常规的文件。该类型的指针类型实现了很多 I/O 包装的接口，因此它的具体功用也就可以不言自明了。通过该类型的值，我们不但可以对文件进行各种读取、写入、关闭等操作，还可以设定下一次读取或写入时的起始索引位置。在使用这个类型的值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创建它，所以我为你重点介绍了几个可以创建并获得此类型值的函数，包括 os.create、 os.newfile、 os.open 和 os.openfile。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创建 file 值，就决定了我们可以使用它来做什么。利用 os.create 函数，我们可以在操作系统中创建一个全新的文件，或者清空一个现存文件中的全部内容并重用它。在相应的 file 值之上，我们可以对该文件进行任何的读写操作。虽然 os.newfile 函数并不是被用来创建新文件的，但是它能够基于一个有效的文件描述符包装出一个可用的 file 值。 os.open 函数的功能是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，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它返回的 file 值对相应的文件进行读操作。 os.openfile 是这些函数中最为灵活的一个，通过它我们可以设定被打开文件的操作模式和权限模式。实际上os.create 函数和 os.open 函数都是对它的简单封装而已。在使用 os.openfile 函数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操作模式和权限模式所代表的真正含义，以及设定它们的正确方式。我在本文的扩展问题中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，同时我在对应的示例文件中也编写了一些代码。你需要认真地阅读和理解这些代码，并在运行它们的过程当中悟出这两种模式的真谛。我在本文中讲述的东西对于 OS 包来说只是海面上的那部分冰山而已。这个代码包囊括的知识众多，而且延展性都很强。如果你想完全理解它们，可能还需要去参看操作系统等方面的文档和教程。由于篇幅原因，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引导，帮助你初始该包中的一些重要的程序实体，并给予你一个可以深入下去的切入点。希望你已经在路上了。思考题，今天的思考题是，怎样通过 OS 包中的 API 创建和操纵一个系统进程？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